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四，农历8月30，北京多云，18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习近平代表第18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李克强主持大会，2338名代表和特邀代表出席大会。 录音特写：引领梦想的航船前进。 19大报告系列解读《伟大变革》播出第一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习近平给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回信。 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参加19大代表团讨论。 以下是详细内容。 绘就伟大梦想新蓝图，开启伟大事业新时代。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18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央广记者马闯、刘慧民报道。 人民大会堂雄伟庄严，万人大礼堂气氛热烈。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有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于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马凯、王沪宁、刘延东、刘奇宝、许其亮、孙春兰、李建国、李元朝、汪洋、张春贤、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龙、韩正、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宋平、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贺国强、杜清林、赵宏柱、杨晶。大会由李克强主持。上午9时，会议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体同志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李克强宣布，党的19大应出席代表2280人，特邀代表74人，共2354人，实到2338人。他对列席大会的党外朋友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习近平代表第18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习近平指出，18大以来的5年，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战略布局，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等方面内容。习近平阐述了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14条坚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指出，从19大到20大是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1个100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2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习近平指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方面，习近平强调，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习近平指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同时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习近平强调，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习近平最后指出，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 请听特写，引领梦想的航船前进。采制央广记者杜西蒙、刘一晨。 早晨七点，大会堂中首次开通的党代表通道，代表记者人头攒动。 四点以前我就起来了， 兴奋是因为知道作为一个代表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总书记的报告马上就要讲出来，要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做出重要的决策。 九点，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座无虚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代表席上，吉林市市委书记张焕秋满心期待。 每个代表的心情都是心潮澎湃，我们站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浑身的干劲儿啊，就想实现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梦想。 脱贫人口年均超过1000万，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成型，民生改善的脚步强起来，共同富裕更有底气。曾带着乡亲绝壁凿路的愚公之叔王光国感慨， 感觉到非常的振奋，扶贫路上永远在路上是不会停留的，报告他真正的为市委人民服务的。 天眼探空，蛟龙探海， C919 大飞机刷新制造高度，中国创造正在实现新跨越，攻克了复兴号中国动车组车体定位基准技术难题的十九大代表张雪松承诺。 报告里提到，在2035年，我们国家要成为创新性的国家，作为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立足岗位，创新出我们品质更加高的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开辟巨大空间，大国外交的声音强起来，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记者群中，白俄罗斯通讯社记者阿琳娜说， 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令人感到震撼，未来中白之间的经济合作白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 大会堂外，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在神州大地上回响。在西沙永兴岛，大学生村官赵恒下了决心， 作为一个三沙的社企党员嘛，在带领移民转产转业、增加收入、致富嘛，起个带头的一个作用。 在安徽歙县，参与城市建设的农民工聚集在收音机前，建筑工人胡国通也有自己的梦。 国家经济发展的，我们得到了很多实惠，我觉得离中国梦越来越近了，我们会撸起袖子加油干。 喜悦带出会场，振奋传向八方，引领梦想的航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前进。 我是大会现场直播的观察员王健，报告蕴含哪些重大的思想？ 我是时政记者马闯，这些重大理论经历了怎样的演进？ 我是上会记者张绵绵， 理论到实践，如何发展创新， 层层深入，步步推进， 我们一起为您解读十九大报告， 解读伟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金秋十月的北京，党的十九大决定着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许还有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坐在人民大会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里，听到新时代三个字，印象最为深刻。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一个国家只有明确了自己的方位坐标，才好选择什么样的主义，而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单的八个字，成为中华民族追赶时代脚步的法宝。轻舟已过万重山，崭新的时代意味着机遇，更意味着全新的挑战。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制约因素，书写新时代的壮美篇章，需要8900万党员戮力同心，更需要13亿人民砥砺奋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1987年，党的13大首次明确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今恰好30年。此后，历次党代会的报告都会重申这一判断，并且对新的发展阶段予以新的表述。5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发展脉络如何渐渐清晰？ 还记得那是18大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伟大复兴中国梦4个多月后，向全国人民坚定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一以贯之的道路和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这也是他首次为中国道路指明方向。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用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国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全新阐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去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我就在现场采访，总书记的话再次坚定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信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无数辉煌实践证明，中国方案正在让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迎难而上，仍然能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正基于这一点，2016年7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银川考察时，向全民族兄弟姐妹发出要实干的召唤。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展望这个中国的未来啊，前途无限啊，200年在前面，胜利在望。我们这个积蓄的这种能量太久了，要爆发一下。爆发了干什么呢？就是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忘初心，再次启程，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发展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让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十九大报告，彻底点燃了大会代表们的热情和信心。 是的，十九大代表赵克志、孟广斌、王进祖表示，这五年我国不断从大国向强国迈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走对了道路。 道路就是党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气质，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过去这五年，老百姓脱贫、致富、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国家势力越来越强，这说明我们的党所选择的道路是符合国情、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 现在东欧国家或者是西欧国家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他们很羡慕我们仅用三十多年解决你的三百多年的问题呢？因为中国华南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宗旨、这根本原则。 信心不止凝聚在神州大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内四次上调了对中国经济的期望值，显示出对中国新发展理念的高度认可。三年之后，世界也必将看到中国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给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回信，希望他们坚持学习，学以致用，行远升高，积厚成器，努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各自国家改革发展的领导者，成为全球南南合作的践行者。2016年4月，南南学院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2017年7月6号，南南学院首届26名硕士毕业生在毕业典礼现场朗读致习近平感谢信。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张德江同志昨天下午来到他所在的党的十九大内蒙古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党的十九大报告。他说，五年来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我们党有了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有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新时代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也是党的十九大最大的亮点，也是对党的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俞正声同志昨天下午参加党的十九大新疆代表团讨论，他指出，过去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俞正声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刘云山同志昨天下午参加他所在的党的十九大云南省代表团讨论时说，认识和理解新时代，重要的是把握新起点、新使命、新征程。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和国家事业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认识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凸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深刻认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任务目标。深刻认识新时代需要党有新作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十九大时光。西藏山南。 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普玛江潭乡，平均海拔5373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乡。 还需要往上提吗？ 早上8点，多锦平座在妻子斯塔卓玛的协助下，开始穿平时不常穿的这套服装。 今天穿的这个应该算是普鲁藏装是吧？ 哇，这个是重大的节日的时候要穿。 哎，挺好看的。 各位代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上午9点，在乡政府门前那块刻有普玛江潭海拔高度的石碑下，多起平坐坐在同样身着节日盛装的乡亲们中间，聆听来自北京的总书记的声音。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我觉得总书记讲话讲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变化。我们乡很偏远，但这几年变化特别大，这一切得益于党的惠民政策。 黑龙江大庆 必须使用吧，人民利益。 30岁的赵海涛是一名高铁护路巡防员，他驻守的哈齐高铁55号巡守岗亭正处于这条中国最北高铁的中间，3公里巡护段，一天巡视4次，一个来回走6公里，这就是赵海涛的日常工作。 回来虎子，回来， 狼狗虎子是他唯一可以说话的伴儿，每天陪伴他的还有这部收音机。 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赵海涛巡护时亲眼见过运送大庆产的沃尔沃汽车到欧洲的班列，他觉得自己和这些国家大事其实挺近的， 感觉我也为一带一路尽了一份力，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中国制造通过我们的中国铁路走向世界。 新华社消息，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台湾地区有关政党和人士以各种形式表示祝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贺电中表示，两岸交流30年来成果丰硕，致盼两党在既有成就与92共识基础上继续深化互信，真诚合作，共同维护台海稳定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吴伯雄、洪秀柱，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等期许两岸炎黄子孙携手合作，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两岸同胞共享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成果。 新华社消息，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主席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总统武契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多国领导人、政党和组织纷纷致电或致函，对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10点，19大新闻中心将举行首场记者招待会，中央纪委中组部负责同志介绍加强党建工作和全面从严治党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19大代表、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党组书记、局长库热西买和苏提今天中午1点做客中央台，介绍我国测绘事业发展。 中国之声与中央党校党建部合作的19大夜间特别节目央广公开课，今晚9点推出第二课《党的总章程》，欢迎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一鹏、方亮，主播钟诚、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速度，我们一直在追赶；视角，我们一直在切换。高起跳，深探底，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 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